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并集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43章，疏远。 袁子峰不搭理他，李琴书只好叹了口气，认命地喝了一口憋疼。 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？好好的大床不住。 我看你也不是很忙，你这都收拾收拾准备睡觉了。 刚忙完，你看看时间，这都一点了。 啊，好。袁子峰只好顺着他的话往下说。李琴书看他一眼，将憋汤一口气给喝完了，这才道： 太晚了，你先在这里休息，明天一大早我送你去学校。你洗漱了吗？ 没。 哎。 李琴书有些无奈地看着这孩子。 你坐会儿啊，我去给你拿新的洗漱用品。幸好公司忙起来的时候啊，挺多人熬夜通宵，倒是不差这些东西。就是晚上啊，可能要委屈你睡这张小床了。 那你呢？ 什么？我没事儿。 李琴书一愣，对上对方的视线才意识到什么，突然被口水呛了一下，咳嗽的脸都发烫。 搭个地铺也成，我们忙的时候经常这样。 你睡床，我睡地铺。李琴书也没跟他争，反正这孩子什么都想争个赢。等到袁子峰洗漱完毕，已经近两点了。小床旁边铺好了地铺，还换上了枕头和棉被。李琴书面朝墙壁，看上去已经睡熟了。袁子峰蹑手蹑脚地关了灯，然后钻进了被子里，在一片黑暗之中蜷缩着自己的身体，但其实他一点困意都没有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特别的精神，甚至一直在注意着李琴书的呼吸声。李琴书睡觉的时候乖巧的像猫一样，几乎不会发出什么声响来。若不是那时不时起伏的呼吸声，袁子峰都要怀疑这人是不是出事了。袁子峰听了一会儿，觉得这心里出乎意料的满足。要是他一个人睡在那偌大而又空旷的地方，必定不会有如此满足的感觉。袁子峰最后是什么时候睡着的，他自己都不知道了。总之是伴随着李琴书微弱的呼吸声入眠，袁子峰竟然一夜好眠，一个梦也没做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李琴书特地开车送袁子峰回学校，出去的时候还撞上了李琴书的同事。 你们最近挺忙的呀。 是啊，是挺忙的，要出新刊了吗？ 袁子峰这才松了口气，然而他没看到的是，他身后的李琴书叹了口气，眼露无奈地望着他的背影，冲着同事轻轻地摇了摇头。同事很快会意地挑了挑眉，表示自己很明白。袁子峰被蒙在鼓里，还挺开心地笑了笑。 李琴书，认真工作。 李琴书又呛了一次，冲他挥了挥手。 认真学习。 袁子峰去学校才发现谢廖东没来上课，不仅没来上课，他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，这厮竟然一个也没接。袁子峰把胡闹区的人都问了个遍，全都是讳莫如深，一个字也不透露。时隔数月，袁子峰又一次拨通了苗元湖的手机号码。苗元湖听完袁子峰的话，诡异的沉默了，然后道： 我也不太清楚，不过昨天谢廖东跟我表白来着，我拒绝了。 靠！袁子峰瞬间懂了，他挂断电话，吐出一口浊气，背部往椅子上一靠，叹了口气。哎，又来了。谢廖东从小到大就这么个毛病，特别喜欢谁的时候，只要别人伤害了他，他就会消失一段时间，自己默默疗伤，谁也不让知道。袁子峰以前还会慌，习惯了以后就没感觉了。不过谢廖东已经很多年没这样了，没想到居然为了苗元湖。足见呀，这谢廖东是真的挺喜欢苗元湖的。至于苗元湖为什么不接受谢廖东，这种事情袁子峰也不太好问，万一这姑娘说还放不下自己呢？袁子峰只好给谢廖东发了短信，把这件事暂时抛在脑后了。晚上放学，李琴书仍然说他要加班，不打算回来。袁子峰这次挺淡定的，没有直接去找人，而是自己回去了。只是他没想到，回去的时候竟然会在门口撞上李雨锦了。李雨锦似乎是挺忙的，即便是在李琴书的门口等着，也仍然在打电话讨论公司的事情。袁子峰径直忽略他，和他擦肩而过，伸出手输入密码，李雨锦突然拽了一把他的手。袁子峰扭头瞪他一眼，李雨锦把电话挂了，还没来得及开口呢，袁子峰就道：“李琴书不在， 我找你，给你半个小时的时间收拾行李。” 什么？ 我和琴书既然已经分手了，你就没有在这里待着的必要了。你和他又没什么亲戚关系，连我这层关系都没了，我也不好意思再打搅他。你收拾收拾，搬到我那边去，离你学校也不远。 袁子峰只觉得猛地被石头砸了一记，一下就懵了。什么？ 还剩28分钟， 我不搬。 由不得你，这件事儿我已经跟秦叔商量过了，他也是赞同的。你打算死皮赖脸的赖在别人家？ 不可能！袁子峰往后退了一步，顿了顿，突然掏出手机拨通李秦叔的电话。李雨锦没有制止，只是冷眼看着他。李秦叔那边的忙音只响了两下就接起来了。 怎么了，子峰？ 袁子峰一时语塞了，深吸了一口气才问道：是你让李雨锦来找我的？ 是，他今天就过来了。 袁子峰没回答他的问题，而是道：所以你同意我搬走？李秦书叹了口气，似乎在斟酌自己的用词，顿了顿这才说道： 子峰，我们俩住在一起还是有些不方便，毕竟我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。当然以后你如果想要过来玩的话，我随时都欢迎。 去你妈的！袁子峰脸一黑，一脚狠狠蹬在墙上，眼神阴沉地开口道：李琴说你再赶我走。 抱歉，但是…… 袁子峰咬了咬牙，直接扔了手机，扭头往屋里走。谁他妈稀罕你这破地儿啊！袁子峰几乎是黑着脸冲进自己的卧室，开始收拾东西。李雨锦呢，从头到尾都冷眼旁观的，似乎根本没把袁子峰的怒意放在心上。袁子峰把衣服全都往自己行李箱里一通乱塞，塞到了满满当当的时候，被怒意充斥的头脑才勉强清醒过来。他突然意识到什么，猛地踹了一脚行李箱，站起身来。李雨锦站在门口，又在聊电话。袁子峰直接上前掐了他电话，黑着脸说道：是不是你跟李琴叔说什么了？ 我能跟他说什么？ 鬼他妈知道你说什么了。不是你说了什么，他能让我搬走？ 我觉得你应该思考一下你自己是不是做了什么。我去楼下等你。 袁子峰盯着李雨锦的背影，把对方的身体几乎快瞪出一个洞来。他脑子里一团乱麻的， 只要一想到自己搬出去之后可能就见不到李琴书了，就觉得这浑身不舒坦，不舒坦到极点。李雨琴走到门口的时候，突然听到袁子峰喊了一句：李雨琴，你在嫉妒我？他猛地一顿，扭头看了一眼，哼，你前男友跟我关系这么好，你不爽啊，不是吗？ 嘴巴给我放干净点。 李雨锦面上的平淡终于荡然无存了，他眉头狠狠一皱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： 这种话如果被小叔听到，你也讨不了什么好。 那又怎么样？李琴书也挺喜欢我的，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。李雨锦显然不想跟他就此事纠缠，眉头紧锁着。 速度收拾。 袁子峰却干脆耍赖一般坐在沙发上，双手环胸，淡淡的：哎，我就不走，有本事你把我拖走。是你让李琴书那么说的吧？他心里可不一定这么想的。等他回来了，我亲口问他。李雨锦盯着袁子峰看了半天，这才摇了摇头： 好，那你就等他回来跟你解释吧。 李雨锦说完居然毫不留恋地扭头就走了。这一顿操作让袁子峰顿时有些发慌了，难不成还真是李琴书想让我走？可这为什么呀？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